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咧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同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我本人咧喺《风云谷》有啲意犹未尽嘅嘢咧，就会喺Patreon 嗰处咧继续同各位深入分析。咁一年一度啊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咧系又是出笼啦。咁出笼之前咧，香港嘅特首咧就例行咧就落区就咧叫做咨询民意。咁之但係呢香港而家一日一日咁干枯落去呢，係咁样凋谢同埋萎缩呢，啲民意呢你就唔使咨询㗎啦。个个都知道呢香港嗰个基本问题喺边处。咁所以而家你咨询民意呢，又话政府係会好尊重民意收集意见咁样呢，个个都知道呢又系呢行出嚟呢做show。当你睇见通街嗰啲铺头吉晒，然后走埋去问嗰间打算两个礼拜之后都结业嘅时候，问生意好啊嘛嘅时候呢，咁样嘅咨询民意嘅风格呢，就不妨好似吴秋北讲嗰句就叫悭啲啦。咁而家呢就中国香港特区呢搞到咁个山穷水尽呢，就有好多嘅因素。最方便呢就赖外围啦，就美国亡佢之心不死啦， Donald Trump 围堵啦。Donald Trump 围堵呢，呢个又系你自己攞嚟嘅。我十几年前已经话呢，你中国香港特区呢你一定要食四方饭，唔可以得罪美国。但你而家呢叫你唔得罪呢，你就走埋去你又吐口水又射尿咁呢个呢已经呢我讲嚟都系嘥气㗎啦。咁而家全个国际个外围对于香港尤其以美国为首呢围堵制裁咁样呢，系你喺度猛咁唱好呢，仲想西方白人国家嘅资金走嚟呢，这个呢是倍加困难。但最重要的就是前无去路就后有追兵。是多达13亿的中国人民呢，他们使用的主流媒体叫做小红书，是全方位呢是对中国香港呢是怀有极深的恶意。每一番都唱衰你的。这个呢就导致呢中国香港特区前特首兼中国现在的政协副主席呢打蛇打三寸。就咧直斥你呢个特区政府呢个高财通抢人才咧系失败啊！你声称咧就有30几万人批咗，50万人申请，22万人咧嚟香港落咗户。梁振英严正指出，呢啲如果真系高才嘅话，真系将香港当系佢屋企嘅话，而唔系跳板啊，系只兔仔踩住个乌龟背过河嘅话咧，咁你香港嘅楼市咧系应该咧系有上升。是多啲人会买楼。而家呢就唔系好多人呢呢啲咁嘅所谓大陆嘅高才呢係带住啲細路仔嚟攞到嘅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呢，拍拍屁股松人返返去大陆呢继续舐埋美国针。所以你唔面对呢个问题，你首先应该咨询呢係梁振英。梁振英面对你嘅咨询呢就打咗一张呢係黑桃烟嘅牌出嚟。你走去咪咪摸摸咨询喂够唔够公厕呀，啲水渠塞唔塞点解黑色暴雨嗰啲咁嘅地底嘅停车场嘅水浸全香港变咗个叫瀑布奇观呢啲咨询嚟都系多余嘅。因为阿妈系女人，因为你成个香港嘅市政建设呢系生锈，因为呢系你嗰啲下面啲人唔做嘢，因为呢当你当家作主之后吐气扬眉之后呢，香港必定系水浸兼瀑布。冇冧山嚟呢你就要多谢喺前殖民地政府使咗好多钱呢，係呢将好多嘅山嚟嘅墙係加固。如果唔係你今日呢仲惨过呢个呢香呢个日本嘅福岛大海啸啦，呢啲係另话啦。好啦，你点样咨询民意呢李家超提出一个哇好生动好有画面嘅譬如，即係今次有创意。佢话以前呢香港呢经济个个呢卖大摆地摊卖大笪地嘅时候呢，因为大笪地有好多大光灯，所以大光灯呢就卖得好行。咁而家冇大光灯啦，冇呢个大笪地啦，咁大光灯就冇人买啦。所以佢以此为呢个例子呢 就向香港嘅中小學生，又或者咧香港嘅一般星斗市民咧，就講述香港要經濟轉型嘅道理。嗱，呢個道理我哋首先睇呢個叫dramatic metaphor 啊，呢個戲劇嘅隱喻，或整個大光燈，以前有大光燈，而家冇啦，咁啊應該點樣轉型咧嚇？嗱，呢個隱喻喺嗰個文學方面咧，我你覺得啊，劉生成唔成功，同埋香港行唔行得通咧嚇？ 李家超咧就用一个以往卖大光灯，跟住咧香港又喺全呼机即系 BB 机嘅时代进入手提电话，咁跟住又话咧就打字机就转到电脑，攞嚟咧讲到香港嘅转型咧系不能逆转，但系好典型咧，其实佢又系跌咗落去咧传统嘅硬件型嘅思维方法。佢淨係諗緊咧卖嘅货品啊，因为咧就时代进步，咁呢点咧唔系叫转型。呢个唔系经济学嘅转型，卖唔同嘅嘢唔系转型嚟嘅，系嗰个经济模式或者系你成个城市嘅服务方向系点样先至能够转型。即系譬如话以往美国好或者其他南美洲好淘金热出现嘅时候，咁于是乎咧啲人一窝蜂咧走去开金矿啦，成个市镇啊城市啊突然间蓬勃起上嚟，跟住咧人人咧就有公开。人口泛滥，跟住咧，大家一齐去挖金，挖到个金矿冇咗之后，咁于是咧就大家四散啦，咁呢个城市咧就此玩完，系嘛？咁样呢个城市咧就即系冇转型到啦，系嘛？咁唔系代表佢唔卖金，佢唔挖金，跟住转个头咧，佢走去挖银就可以叫做转到型，又或者其实佢转头走去卖叉烧包，跟住咧卖车仔面，于是就可以转型，呢个唔系。你賣唔同嘅貨品咧，就代表一個城市可以轉型，所以佢用嘅例子咧就有啲即係有啲錯誤啊， 有啲低級啊。係啊，即係舉個例，你覺得啱？ 嗯， 譬如灣仔嗰條羅素街，50年前咧兩邊係大排檔同埋舊樓，做一間電車廠房。 係啊， 今日嘅羅素街中間冇任何港督麥理浩、魏奕迅咧，就去推動經濟轉型，嗰啲大排檔冇曬啦，就兩邊咧有 Times Square。因为咧，斗仓嘅吴光正咧喺好多年前收购咗嗰个电车厂房，另外嗰边咧就卖嗰啲咧珠宝啊、钻石啊咁。咁有冇饮食业咧？都仲有喺两边咧，仲有麦蒙记云吞面啦，啊，仲有西餐厅啦，仲有日本菜啦。隔篱嗰条耀华街咧，亦都有好多嗰啲咧中产阶级同埋文青啊嗰啲咖啡店啊。嗱，呢个系咪叫转型咧？呢个唔系叫转型，因为以前罗素街。两边都是大排档，那个是飲食消费型。而家的罗素街虽然全部是名牌都有食肆，没有大排档，但入到去有冷气，是有梳化坐，那个一样是飲食和消费型。它没有转到型，它只不过呢在同一个经济形体之下就上了很多级。所以呢位特首呢不是很明白什么叫经济转型这个呢学术的名词。佢想经佢讲緊嘅经济转型系乜嘢呢？嗱，我举例，佢最近三年呢就话要走去老挝啊、越南啊、柬埔寨揾商机，然后呢就话香港要面向中东，要行呢个伊斯兰经济，然后呢就叫嗰啲的士司机呢就走去学阿拉伯文。嗱，你讲緊呢个呢就真系好具许宏大嘅经济转型啦。因为你要香港行伊斯兰经济呢，你要迁就阿拉伯人嘅消费同生活习惯。所以你特区政府呢就要香港嘅的士司机学阿拉伯文。但你讲完就算，香港的士司机每日揸车揸18个钟，连拍低公厕啊嗰度呢去屙督尿呢都冇时间，出到嚟一张牛肉干就加到400元。食饭呢就要呢饭盒同埋两餸饭。第二，的士司机呢最近呢整单结嘢 ,80 岁呢揸住架的士呢炮弹飞车在如心广场就撞死一名菲律宾的游客。你叫80岁这个老司机怎样样去学阿拉伯文？他说呢揸车揸到乌眉瞌睡。特区政府你讲完之后有没有拨出一些公帑去津贴香港首先第一批100名的士司机 ,30 岁至到40岁的走去攻读阿拉伯文，因为你要给钱的。是吧，的士司机19个是麻甩佬。我唔可以讲话目不识丁，系自从呢个 Form 3离开咗中学冇掂过本书。嗱，你讲完之后有冇呢啲政策去跟进？冇啊，讲完就算。 咁你香港点样转型啊？系面对阿拉伯整一个叫伊斯兰经济，因为你觉得要迁就杜拜啊、阿布扎比啊嗰啲阿拉伯油王啊，因为咧特区政府咧，佢以前系殖民地，殖民地咧佢心里边咧个骨子里边觉得自己矮一橛噶，见到国际社会系嘛，啊特别系有钱嗰啲啊，同埋肤色白嘅嗰啲啊，佢系矮一橛噶，咁所以佢惯于呢一只咧就是、前殖民地啊。啊，唔可以讲系奴才，系 serve 主人嘅心理咧，啊就咧觉得咧吓向高仰望，啊一望仰望，第一仰望大陆嘅小红书，觉得个13亿民意咧系非常之宏大不可无，然后谢伟俊叫你特首唔好亲小红书就远港人，你即刻咧系扯虾同埋咧抽筋，就怒斥咧呢个谢伟俊咧系黑暴。哇！咁你啊，阿拉伯面对阿拉伯嗰阵时，你而家讲咗系咪讲咗两年啦？系嘛？叫啲司机学诶呢个阿拉伯文，请你交条数。而家香港有几多个的士司机咧，已经 pass 咗沙地阿拉伯驻香港领事馆文化处啊所 set 嘅标准阿拉伯语啊嘅初级考试咧？有几多个？交数啦吓嗱，呢条数交唔到咧啊！你扯起条筋喎。就既然你香港要行伊斯兰经济呢个转型呢，香港有啲伊斯兰少数族要问喎、哦。好啦，多谢你哋尊重同埋仰望我哋嘅文化。我哋呢个宗教每日要祈祷四次。请问香港嘅公共设施包括呢个火车站同埋国际机场，点解冇一样嘢叫祈祷室？ 机场有，但火车站就冇。机场有。 火车站点解冇？係咪啊，点解冇呢个祈祷室？祈祷室唔够，净系得国际机场够唔够呢？香港系一个国际大都会，到处都人头涌涌。啊，呢、這个 Times Square 系咪要一个祈祷室呢？啊，置地广场系咪要开辟一个祈祷室呢？啊，同埋香港无数呢啲商场啊，系嘛酒店啊，系咪要一个祈祷室呢？啊，你个嗱，你要隔呢个面对啊呢、這个。中东嘅话，你要咧香港几千成万个的士司机都要学阿拉伯话，即系基层咧系要学习阿拉伯文化，所以你净系机场一个祈祷室系唔够，特区政府而家应该推动香港五大地产商名下所有嘅 shopping mall 系行带头，新世界、长实啊呢个咧新鸿基、香港嘅 IFC 系全部推动啊开多个祈祷室。开多祈祷室咧，仲有而家西方国家咧，好多嗰啲左教就兴禅寺，同埋咧兴男女公事。禅寺咧，你好多就有啦。老老实实呢、這个咧，殖民地时代已经开辟啦。之但系男女合用啊，嗰只叫变性公事咧，喺香港咧应该就未普及嘅。所以你要真系要转型咧，首先咧你要咧系逼嗰啲咧地产商喺香港啊系开变祈祷室，仲有。系嘛？嗰啲中学咧都要，因为咧，你而家你话嗰啲南亚裔啊、伊斯兰少数族裔都系我哋嘅大家庭啊嘛，系嘛？咁啊，大家庭咧啊，嗰呢个祈祷室咧要深入啊，商场啊、戏院啊，啊，甚至系嗰啲中学啊、大学更加要啦。你香港大学有嗰啲国际交换生，就似乎未设喎。嗱，呢个就系一个例子啦。你真系要转型，你谂清楚先好讲，唔系话净系唔用大光灯。或者唔用全呼机，用呢个手提电话，唔系话净系以前咧，系唔用蜡烛，改用电灯啊？呢、这个唔系经济转型啊，呢、这个系经济生产力啊嘅转换同埋啊，嗰、那个叫 upgrading 啊，系嘛？所以你而家呢个咨询咧，就都几大镬啊，咨询唔到啊，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你个认知能力咧系好有限；第二就系、是、我正如我所讲，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整个大陆的小红书呢是全方位唱衰香港 ,360 度。最新新鲜热辣就是这80岁的不识阿拉伯话的司机，当然也不识菲律宾话，炮弹飞车撞死一个呢菲律宾客。你看看整个小红书这些消息它又快喎。着着一声就说在香港呢就说搭的士不安全。香港搭车是可怕的经验。这个小红书呢就是你乜嘢嘢都啄住喎。梁振英话你呢个呢优高财通呢系有漏洞。小红书就即刻话将香港五间大学定为垫底嘅大学。 包括咧係演藝啊，啊包括咧呢個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啊，都會大學啊嗱，呢間啱啱開咗冇幾耐啊，樹人啊等等，就話其中咧浸會係野雞，呢、這個演藝大學亦都話野雞，就教嗰啲小紅書嗰啲大陸人咧就捐窿捐啦，佢話凡親你喺大陸高考失利。啊！呢幾間墊底嘅大學申請門檻好低，啊、而且畢咗業你走嚟咧，歇幾年，啊、上堂咧係瞌眼瞓，甚至係走堂。你只要搞掂留學咧嘅留港就業咧，你跟住亦都可以享受讀書嘅時候嘅留學生嘅優福利政策。嗱、啊，我唔知啲小紅書對於香港讀呢五間墊底大學嗰個留學生福利政策有咩期望？喺大陸確實係嘅。啲非洲黑人學生咧走嚟讀大學生咧，共產黨提供咩福利咧？提供埋啲大陸妹啊，啲女啊，係同佢陪讀。每個黑人啊，非洲留學生咧，個宿舍都有一件咧，係同佢咧大被共枕啊。然後入頭咧就學普通話，亦都睇唔見呢啲非洲黑人留學生喺廣州畢咗業之後，係會咧直入天河嗰啲外資企業做 CEO。全部聚晒去咧，以前嗰啲三元里啊嗰啲咧，就走去买攞嗰啲咧平货，啊 T 恤牛仔裤啊，啊拖鞋啊，打火机啊，嗰啲二污货咧，就运翻去非洲祖家嗰处系倒卖。嗱、啊這個、呢个咧就系、是、中国嘅非洲黑人兄弟留学生福利政策。嗱、啊、啲小红书咧，而家教啲大陆人咧系落到嚟专门捐窿捐牙，系咪呢度有着数，嗰度又冇着数。一嘢咧係唔順超咧，就即刻唱衰。嗱、啊，香港買樓，你梁振英問點解啲高才通落嚟唔買樓？你睇下嗰個小紅書咪知啦。香港買房就八大勸退理由、十大陷阱、三大盲點，個個小紅書就叫啲人唔好買。好啦，係嘛？話你就算特區政府推呢個高才通，小紅書都嚴正指出有三大騙局。OK。好啦，另外嗰啲咧生活習慣唔使問啊，係入到嚟幫襯邊間咧食肆唔好，即刻咧小紅書13億人民大公審啊！然後咧你嗰啲公共設施，最近一單就是、一個小紅書嘅大陸客啊，就坐港鐵就咧坐誤坐頭等，就慘遭港鐵啲員工咧嚇唔理咧係咪血濃於水，亦都唔理會大家係中國人，整張單就罰佢1000蚊。呢、這個小紅書嘅中國人翻到去咧，大表不滿，而且為咗報復，喺香港揸住部手機猛撳咧，係拍香港人咧係過衝紅燈，係即係過馬路過衝紅燈。嗰啲係冇人走去俾佢攞俾張罰單佢咧，就問點解你特區政府對於香港人亂過馬路你就唔罰錢？點解我一個中國人坐錯頭等你又俾1000蚊？你而家係咪個意思係咪即係話你喺度港獨？你係咪歧視大陸人？成個小紅書一排山倒海，各方方面面72行，一有不如意就唱衰。你而家全香港，你而家正係要面對大陸，要吹谷旅遊業，要大陸啲人攞啲水落嚟，然後小紅書喺裏面咧係面對13億人咧，方方面面咧幾乎將你香港咧踩到一文不值。咁你諮詢嚟有咩用先？啊？喺香港嘅人個個都心知肚明，香港點慘法？但大陸人唔係啊嘛，初初以為你好好啊嘛，一旦發現咧各種咧不如意嘅嘢咧，而家小紅書而家針對香港變咗一本叫大黑書，咩黑咧就是、黑色暴雨警告嗰個黑，叫人唔好翻工，叫人咧嚇諗清楚先嚟香港，咁你咪死咯嚇！大家都係中國人。噶嘛？你何必踩中国香港特区踩到咁血肉模糊呢？系嘛？你个施政报告里边啊，系针对小红书360度多年嗰个叫全面唱衰香港有咩对策呢？你使咩走去啊？问嗰啲铺头好唔好生意呢？系咪你问佢好唔好生意有咩用呢？唔好啊？点解啊？哦，前三日有个小红书嚟帮衬完啊，系嘛？佢话点解会收咁贵啊？同埋咧，點解唔好食啊？嗱，阿 Sir， 你睇下小紅書兩版啊，話我呢間嘢衰格啊，係嘛？啲嘢唔好食啊，同埋咧揾老襯啊。阿超哥，你叫阿駐京版啊，係同小紅書啊 大陸嗰個總部講一講，叫佢哋手下留情，唔好唱咁多，或者你叫共產黨啊全面封閉，一聽到香港係嘛叫陷阱係嘛，別去香港，不要向買去香港買樓呢啲關鍵詞，你叫共產黨幫下手，全部落閘屏蔽啊！好似屏蔽而家講呢個叫江油大暴動咁啊，嗰啲佢又好快喎、啊。咁點解啊？大家都係祖國，點解你祖國啊？共產黨呢個政治機構、國家機構係容許甚至係放縱啲小紅書日日咬到香港咧，係咁慘烈咧？咁你諮詢呢啲民意，你不如上去諮詢下網信辦啦，好唔好啊？ 嗱，李家超咧呢個諮詢會咧，得人驚嘅地方喺邊度咧？佢係完全將啲事情咧調轉咗處理。嗱，佢其中一部分咧，佢关注咧呢个输入合适嘅劳动力，确保行业正常运作。佢话咧，喺2018年之后，本港嘅劳动力人口开始下跌，呢个系事实。但系佢话咧，政府有责任支援人手短缺嘅行业，包括建造业等。喂，听落去咧，好似好合逻辑、哦，劳动力下降要支援呢个建造业。但系阿超哥知唔知道咧？最近颁布嘅失业人口嘅统计啊！重灾区咧，其中一个就系建造业，因为楼市下跌，同埋咧好多嘅地产商唔投地，基建咧亦都冇发展，于是乎咧好多嘅建筑工人咧开工不足，咁而且加上政府输入外劳之后咧，本地嘅工人咧更加冇工开，所以咧建造业嘅失业率咧其实系远远超过咧而家政府颁布嘅 3.5，即系话咧佢系重灾区嚟嘅。咁你竟然喺个施政报告里边咧，仲讲到咧政府咧。要支援人手短缺行业，包括建造业，有冇搞错啊？你知唔知建造业就系失业率最高嘅行业啊？你话佢人手短缺，佢冇短缺，佢系冇公开嘅，大佬。所以李家超落去这个咨询会咧，我唔知道佢究竟咧佢下边或者佢自己咧掌握嘅数据多唔多啦。咁你讲翻个经济转型先啦。其实嗱，譬如举个例，大家都知道，譬如话喺1945年二次大战之后，日本。百废待兴，美军咧就去接管，咁于是乎咧，当时其实冇咩经济好讲啊，重建，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叫卖春经济，卖春经济即系话咧，啲美军去到日本咧，识女朋友啊，跟住咧喺度嫖啊，或者系通过美军嘅呢啲黑市买卖啊，慢慢令到个经济咧复苏，但系呢啲经济当然系好似阿超哥讲大光灯嗰啲咁嘅时代啦，咁跟住下一步咧，日本咧。就進入咗嗰個製造業嘅即係發展啦。咁依部分咧就係由佢嗰個賣春經濟咧，去進入咗一個製造業嘅時代。大家都知道啦，跟住落去咧， 呢、這個就真係轉型啦， 就係轉型啦。而製造業都唔夠，製造業 同 A 塑膠水桶啊。 製造業之後咧，就係佢進入咗一個服務業嘅時代。其實香港都係類似咁嘅 pattern 啦，就係、是、咧，譬如話佢嗰個旅遊業發展啊，開始咧就即係輸入嗰個軟所而家講嘅軟實力啦。譬如漫畫啊、動漫啊、諸如此類嘅，咁於是乎咧，就令到咧嗰個國家嘅經濟咧，就唔再依賴淨係咧做嗰啲實業啦，就變成咧一啲文化上面嘅價值，咁呢個咧就係、是、叫轉型啦。咁譬如話鄰近地方嘅，譬如話新加坡、南韓其實都係一模一樣噶。以前去新加坡，你點會諗到啊？佢個發展啊？係好過香港啊！嗰時去新加坡，你都只不過買啲手信啊，去遊下啊個魚尾獅啊，係嘛？咁有啲人咧都嚇去到尋幽探勝啊，都有啲紅燈區啊咁樣。咁但係後來嘅新加坡，而家去到今時今日，除咗電子業嗰個製造業已經過去咗啦，嗰時候已經去到咩咧？去到舉辦 F1 賽事。F1 賽事唔只係服務業、旅遊業，其實亦都係一個咧文化嘅符號。於是咧，成個新加坡嘅形象同埋佢牽引將 F1 賽事變成一個festival， 一個節日咁樣去慶祝咧。嗱，整體嚟講就係一個由一個所謂嘅由農產品啊、出口啊、製造啊、服務啊，一步一步咁轉型。如果大家玩過嗰啲叫模擬城市咧，就明白呢樣嘢。開頭咧就掘地嘅，種嘢嘅啫，跟住一步一步咧個城市咧就唔再靠呢啲製造噶啦。嗱呢種咧就叫轉型。但係阿超哥咧依然咧係用翻賣嘢嘅角度，即係講個粗俗啲嘅例子。幾十年前，阿張艾嘉有套叫《廟街皇后》，咁裏邊咧就係講緊廟街嗰啲咧皮肉錢性工作者嘅故事。咁你如果你 最后你只不过你由本地妓女换咗大陆妓女嚟，跟住你最多呢个妓女啊，最后就上咗去夜总会啊，由呢个普通嘅搣飞仔嗰啲黑厅夜总会去到日式夜总会，最后你系咪叫做转型啊？唔系转型啊嘛，最后你都系做鸡啊嘛，系嘛？咁呢个就系阿超哥嘅 concept。 鸡都有唔同嘅，你可以以前咧选嗰啲鸡脚啊，咁跟住咧就有一只叫丹麦光鸡又贵啲嘅。皇上皇嗰只烧鸡又 咁，你要唔使出嚟做 啊？美国佬家乡鸡咧就即系行货少少嘅，但系食嚟食去呢个唔系转型，啊、你成世都系中意食鸡，你嘅口味冇转型，只不过美国家乡鸡、丹麦光鸡俾多啲咧西方文明国家吓嗰只食鸡嘅 option 俾你，系嘛？嗱，即系你澳门以前最早系做炮仗，跟住咧做制衣，而家炮仗同制衣咧都冇晒，就只系靠赌业。呢、这个咧就三次咧系叫转移，葡萄牙殖民地政府翘埋手，呢、这个纯粹系中国人几十年来形成个市场机制，佢自然都系形成，因为中国人第一勤力，第二就系咧消费咧非常之好，就叫辛苦搵来咧就自在食，所以转移唔需要啊，系一个咧港督咧喺度咧系日日喺度念南无嘅，同埋你讲完咧系冇用噶啦，早两年佢又突然间讲过。香港应该复古啊，唔系复古啊，即系行翻农业经济，同埋咧系渔业。咁即系你叫新界啊，以前元朗啊，喺五十年前、六十年前嗰啲咧种稻米嗰啲田啊，嗰阵时仲有水牛啊，吓嗰阵时嗰个平山个聚星楼啊、聚星塔啊，周围啊仲有南生围啊呢啲咧系一片水乡。你点样嘅转型啊？全部都高楼石屎，已经咧系做晒地产啊！啊！嗰啲屋苑嘅時候，你點樣樣將呢啲石屎嘅衛星城市轉型翻去以前種米啊，同埋養豬啊，係嘛？係點樣叫翻啲香港下一代啊？喂，你冇嘢撈，你學翻以前香港仔嗰只係嘛？係漁港鴨脷洲啊！你幾個年輕人整隻艇啊，出去攞魚啊，得唔得啊？你叫而家玩緊 video game 嗰班， 但係其實香港 你叫得到，你就係轉型，你好嘢。 嗱，香港轉咗㗎啦， 經濟生活你轉唔轉啊？ 嗱，香港轉咗咩型呢？就是、炒賣型。你記唔記得咩鋪王啊、阿波叔啊、阿湯文亮啊、李根興啊，佢哋投資嘅炒鋪啊、炒樓啊，全部其實就係香港轉型去到一個最高嘅境界，就係、是、空手道，全部咧唔做實業。全你好听叫价值认定，唔好听就叫炒卖。无论股楼，所有嘢都系。咁香港其实嘅法迹就系靠呢啲嘢。边个唔系靠卖楼啊股票啊，去令到佢个财产累积啊？有唔通真系今时今日啊，仲有人啊靠卖啊卖嗰啲电脑啊卖手机啊可以致富咩？冇可能噶嘛。咁所以李家超咧。即系佢仲系咧个思想停留喺卖嘢嘅阶段，其实香港早早就已经转咗型，不过转咗一个其实好唔好嘅型咧，咁你哋自己判断啦。啊，因为阿波叔咧嗰家咧都好似近来唔系好掂，咁啊仲有其他财团啦，包括新世界啊、英皇啊、呢、這个甚至系阿林建岳先生啊、嗰、那个丽新啊，每一个财团啊，边个财团唔系同嗰个楼市？啊， 挂钩 嗰个挂钩啊，咁呢个其实佢哋已经转咗型啦，佢哋丽新唔制衣噶，丽新而家变成地产啊嘛，系嘛？英皇都唔系净系卖钟表啊，英皇都系地产啦，咁全部转型都好成功喎、啊，以往系嘛？ 唔使你教啊， 唔使你教噶， 边个你教？ 系啊，吓，咁而家点转啊？ 港督教佢， 你叫佢哋点转啊？而家佢哋已经进化去到最上层咯、啊，最上层嗰部分就系、是、其实佢哋净系炒股都发达噶咯， 同埋身娇肉贵啊！你而家咧香港俾美國啊亡你之心不死圍堵緊啦，嗰啲晶片唔俾你。而家咩叫轉型呢？你夠唔夠膽講啊？行翻走私嚇、啊、地底搭翻條啊，叫做禁制品黃雀行動嗰條渠咧，就第一就搭去伊朗，第二搭去俄羅斯，第三後面搭去北韓，第四搭去巴基斯坦。 有人做緊啦、 啊。呢啲凡係美國眼中釘嗰啲咧，你就鼓勵。香港出多幾個十個八個霍英東，唔係鄧小平1979年吧？中國要搞啊，搞多十個八個香港，搞唔到嘅。香港只係得一個啊！你咧，你而家要轉型咧，就係、是、鼓勵香港膽正命平年輕人， 唔好咧咁身娇肉贵，喐下都抑郁，唔好咧咁飞扬臭。而家咧，大家落海系向少年霍英东学习，然后你香港个电影基金会出500万啊，等啊呢、这个杜琪峰啊，边个王晶啊拍一套叫《少年霍英东》，讲佢后生嗰阵时点样由艇家喺呢个禁运期间系走私咧呢个中国货，纵横四海。爱国爱港兼自己发达，后来得到国家回报，俾佢经营海沙，就整到香港十几个海滩咧，系佢立晒做海沙生意，跟住上岸做地产。嗱，呢个就叫经济转型嘅故事啦。你要将霍英东先生后来点样样星光行俾所谓嘅港英迫害，唔铺电话线吓。喺呢个咧不屈不挠，喺遭大遭遇重大挫折之后，而家个孙都去埋英国读牛津大学翻嚟，娶咗个跳水皇后郭晶晶。呢、这个就系香港活生生嘅经济转型故事。你要够胆啊！而家香港全世界都系搵快钱同搵大钱，唔系靠正路嘅，地产都冇噶啦。而家靠咩咧？医疗卖药，OK？教育而家都开始阴干啦，因为咧生育率低，跟住就 AI、IT 同埋银行金融。AI、IT 就系走私违禁品，银行金融就系 money laundering 叫洗钱。啊，你要撕破面皮，肯够放下身段，系用中国人啊，系嗰只冒险家听得懂嘅江湖语言，叫佢哋勇于转型。如果你唔敢出声咧。哎呀，呢啲唔得喎，美国佬及住喎，我点可以公开教啲人违反系呢个银监条例，叫人洗钱啊？啊，既如果你身娇肉贵，挂住个身段咧，你只有一样嘢可以做，就系、是、通知你嘅阿爷，叫佢整顿大陆嘅小红书，所有唱衰香港嘅言论，同我全部扫晒。哎呀，咁样唔得喎。呢啲國家政策嚟，我唔知揾邊個我信版喎。嗱咁啦，我再教埋你一條啦。啊，你唔好話我唔袋錢落你個袋啊。OK，既然你喐唔到啊，啊大陸網信版啊乜版物版去鏟嗰啲唱衰香港嗰啲小紅書咧，咁你就不如你自己攞錢出嚟做乜嘢？喺大陸啊，有好多學識咗普通話、中國話嘅白種洋人噶嘛。大陸啊，大外孫都而家識得俾錢啊，俾啲英國人、美國人、白人啊，就喺重慶啊嗰啲石屎森林同埋上海啊嗰、那個咧黃埔港嗰度咧，喺度做呢個咧 YouTuber 噶嘛，然後咧用佢哋把口啊講嗰只國語啊，我是英國人，我現在住在上海，我不想回英國啊，因为这里的高铁很方便，效率很高。在英国铁路啊，火车常常罢工啊！我现在决定住在海南岛，我不要回英国。哇！啲小红书啲中国人，哇，好嘢！因为洋人都赞我哋啦，咁呢个有公信力啊嘛。跟住下一个就一个美国人啊，Hello，我叫 Jack，我来自洛杉矶，我现在觉得中国是我的家。我不要回美国，因为美国被那个反动的疯子叫特朗普搞得一塌糊涂，街上全部都是西芬太尼的啊那些丧尸，我不要回去。跟住揽住条大陆妹，左一个右一个，好吗？啊，这个中国上海成都就是我的家。啲小红书呢啲中国人天生骨髓里边两个字就叫崇洋，而家大陆咧食正呢只中国人呢只 DNA，就咧出产咗大量啊呢个洋人啊系唱好住喺中国嘅生活嚟到打击 Donald Trump，咁你特区政府傻嘅咩？你咪俾少少钱去大陆啲上海啊、北京啊啊呢啲成都，你问佢收几多钱？OK，哦，我原来收。好平嘅啫，500美金一条，咁我俾够1000蚊俾你，叫你喺大陆嚟一招香港，然后用你嗰只咧上海呢只英国口音嘅中国普通话，然后话哦，这里是香港，很好啊，我觉得我现在住在上海， 我来香港，我觉得香港比上海好。根据食云吞面，又话这个云吞 noodle very good, very delicious。你咪叫翻白种人用佢哋嘅小红书户口落嚟香港揾10个8个唱好香港，庙街嗰度又平靓正，要记住用普通话。系面对大陆嗰13亿人呢，系用佢哋优越嘅白种嘅皮肤。系利用呢班中国人嘅崇洋乃西啊，西人啊个 DNA 咧，系令到佢哋翻嚟，因为要信鬼佬，鬼佬赞咧，你就会信啊。最近大公报都系啊，怼咗一班嗰啲喺香港住咗30几年啲鬼佬住梅窝啊、长洲嗰啲啊，香港好舒服啊，我唔会翻去啊。点解佢要用鬼佬咧？点解佢要用白人咧？因为佢睇死啲中国人嘅个心里边，一旦白人赞啊！就个个飘飘然，骨头轻几两，个个信晒啊嘛！呢一招万事万灵噶，系中国人嘅基因嚟噶。因为佢自从鸦片战争啊，系俾鬼佬咧，系打到一扑一碌咧，吓佢对于鬼佬嘅赞赏咧，吓佢系特别在意啊，同埋特别松毛松翼噶。喂，呢啲你咪照反攻小红书咯，将小红书唱衰抹黑啊，系改为啊小白书咯。系嘛？白即系白皮猪嗰个白啊，系将小红书抹黑香港咧，系用佢白人嗰只肤色唱好咧，系染翻白佢啊嘛？呢啲使得你几多钱先？使得几多钱先？系嘛？系嘛？嗱，呢招咧免费醒你啊，知唔知啊？明唔明啊？吓，我哋以世界公民嘅身份啊，我呢几年咧周游列国，对于世界各国民族嘅基因啊，嗰个 gene 啊。嗰、那個優劣啊，同埋個 differences 啊，係了解甚深，係嘛？你咪揾扎鬼佬唱好咯，反攻小紅書咯。你喺香港揾幾個鬼婆啊，喺度用英文講話，我喺香港住得好舒服，我唔想翻英國有差用咩？嗰啲你想勸阻嗰啲 BNO 唔好去啊？你 BNO 淤血嚟噶嘛？你應該教佢英，你揾個鬼揾呢個鬼婆啊，應該話英國嗰度好好啊，好正啊，好多福利啊，你啲 BNO 淤血快啲走啊！你应该叫佢啲淤血清多啲，你而家叫啲西人喺度住，话香港好舒服，佢梗系舒服啦。佢唔系住劏房啊嘛，佢30年来都住长洲啊嘛。啊，佢个生活啊系同香港嘅劏房现实不又冇任何嘅交集啊。即系而家香港 BNO 去到英国生活都好好噶，你卖咗层楼太古城系嘛，喺英国买2层，然后咧食就食翻紧香港退休公务员嘅 pension。出边通街嗰啲食芬太尼露宿啊，嗰啲咁嘅 cheap 鬼穷鬼啊，系抢电话嗰啲关我叉事啊！我使鬼出去啊！我喺离伦敦啊50公里啊，嗰度 Surrey 买翻就靓，买就靓楼啊！出边系树林啊，后边系个湖，有得睇天鹅啊！我根本同伦敦嗰个咁嘅巴基斯坦市长嗰只左交啊，系嗰只统治到嗰只贫穷黑暗嘅伦敦，我冇任何生活交集。你英国穷关我鬼事咩？我如果退咗休，我唔需要交税，系咪？我又唔系打工，又冇种族歧视，只有我歧视白人，我歧视白人里边嘅穷人，因为我有钱过嚟。你问下香港好多 BNO 住喺英国嗰啲，你问下邓连如啊，系嘛？邓连如住咗几廿年啊，系嘛？喂，佢使唔使去食芬太尼啊？佢使唔使去露营啊？喺街道露宿啊？佢使唔使啊？啊，叫个老公啊出去抢电话，人哋住有一个叫做 Belgravia、Eaton Square，人上人嚟噶，系嘛？跟住咧 holiday 啊，系识得成班啊，呢啲上流社会，而家讲紧下一次去游艇，去 Tuscany 地中海，定系去 Napoli 噶，系嘛？啊，英国生活好衰咩？穷嘅咪衰咯。 嗱，我净系 有 记得 钱嘅 咧， 咪叹咯， 香港 系 特区政府咧 咪？ 喺唔够1年之前咧，推出过几样嘢，夜缤纷啦、城市经济啦、 唔好提 熊 啦，唔 猫经济啦、 好 伊 提 斯 啦， 兰经济啦，系 唔好提啦。 嘛？我呢啲我哋咧言犹在耳，好多做过好多集噶啦。咁我想知道，究竟呢啲转型嘅 KPI 或者叫转型咗之后，实际嘅收益或者系嗰个成功嘅地方喺边度咧？今时今日最简单啦，熊猫经济吹到好行嘅，当日啲局长 好 出 啦， 到 唔 嚟， 睇啦。 啲面包又系熊猫样啊，跟住有好多纪念品啊。今时今日啲熊猫经济去咗边咧？有几多人仲食紧呢个熊猫包咧？有冇人记得嗰两只熊猫叫咩名咧？嗱，呢啲就系啦，全部口号式去